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97章陀螺。 袁子峰看到李琴书那一瞬间，觉得这几日以来的无所适从顺利地找到出处了，整个人顿时放松下来。看着李琴书的笑容，他更是不由自主地弯了弯嘴角，很不可察觉地笑了笑。听说这边挺好玩的，所以过来旅行。 哎，你先找个地方坐吧，我这正忙着，没空搭理你。你先去那边，苏甜甜他们在那边。 行了，袁子峰颇有点不耐烦地伸出手捂住他的嘴。先闭嘴，吃饭。 我 吃饭。袁子峰直接强硬地吐出两个字。李琴书一顿，看了眼身后等着吩咐的工作人员。 你去问一下苏甜甜他们怎么处理，我先吃个饭。 厂子里的人个个都如同陀螺般的转着，李琴书好不容易落了屁股才觉得腿软，毕竟转悠一早上了，怎么能不累呢？他舒舒服服地叹了口气。 你和谁一起过来的？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？ 哎，李琴书，你是老妈子吗？袁子峰揭开皮蛋瘦肉粥的外包装，淡淡道：“你管那么多干嘛呀？”李琴书没理他，拿了筷子继续道：“ 找好地方住了吗？没找好的话，去看看我们那边的酒店，条件也不算特别差。”“ 你别管那么多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不至于连住的地儿都找不着。”不过说真的，袁子峰倒是真没找好住的地方，毕竟他来得急嘛，机票都是临时订的，哪儿那么快把酒店也一起订好了。他也没跟谁一起来，就是一个人特地来找李琴书的。李琴书笑了笑，也没继续追问，他的胃疼得有点吃不上劲儿，赶紧搅拌了一下粥，赶紧往嘴里送了一口。说实在的，这粥味道确实不错，不过胃疼到极致的时候倒没什么心情去注意这味道。李琴书呢，完全是为了自己的毛病硬塞进去的，将一碗粥吃完，别的就什么都吃不下去了。袁子峰还想让他把包子也一起吃了，奈何那边的人已经是按捺不住过来问问题，李琴书只好起了身。 没事，也能垫个底儿。你先在这边坐会儿，或者出去逛逛蜀城，我得过去看看。 去吧。袁子峰往后一倒，靠在椅背上。李琴书很快又加入忙碌的队伍，袁子峰在一旁望着，竟然觉得就算坐在这儿无所事事，只看着李琴书也很有趣啊。只要别让他一个人在家里待着，在哪儿都挺好的。这地方到了正午的时候，人已经很多了，全都是些过来排队等着下午两点签售的。因为这次是设立好几位作者一起全国签售，所以场面空前绝后的壮大，不少小姑娘拿着书找自家的亲人。袁子峰呢，坐在栏杆内场里，跟个大爷似的打游戏。靠近栏杆的有个长相可爱的姑娘喊道：“ 帅哥。” 袁子峰懒得搭理，装作没听到。嘿，那姑娘却叫得更起劲儿了：“ 打游戏的帅哥，我问你个事儿呗。” 袁子峰一把游戏打完，这才收了手机，颇有些不耐烦地看他一眼。说：“ 你是谁的粉啊？” 小姑娘圆嘟嘟的脸上看上去挺可爱的，笑眯眯的：“ 我是铁坎水的粉丝，我特别喜欢他。他大概是几点上场啊？ 不知道。我是李琴书的粉丝。 李琴书？谁啊？你们谁认识吗？ 是哪个新作者吗？ 一群人热热闹闹地讨论起来。李琴书收拾完东西松了口气，哎呀，总算是忙得差不多了。袁子峰一脚踩在栏杆上，招了招手。哎，李琴书！一群小姑娘顿时看了过去。李琴书浑然不觉啊，往这边走近了才发现，那群小姑娘全都看着自己，顿时觉得有点尴尬。 这是怎么了？ 袁子峰笑了笑没说话。圆脸小姑娘说道： 啊，我还以为是新作者呢，原来是我家大大的编辑啊。 是物语编辑啊。 嗯，什么情况？ 李琴书挠了挠自己后脑勺，略有些不适应的开口问道： 物语大大，这个小帅哥说他是你的粉丝。 有几个小女生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起哄， 看上去他蛮喜欢你的。 袁子峰若有所思地翘了翘嘴角。李琴书顿觉得一阵尴尬袭来啊，又是尴尬又是害羞的情绪让他瞪了袁子峰一眼。 别跟小姑娘瞎说。 切，我当你粉丝还不好？小姑娘围成圈起哄，笑眯眯道： 我们也是大大的粉丝。 对啊，大家都是大大的粉丝。 你们这些话呀，还是留着下午跟你们真正的大大说吧，我呢就不凑这个热闹了。 他说着扯了扯袁子峰的衣角。 走，你给我去休息室待着，别在这里坐着招蜂引蝶。 哼，哎，我什么时候招蜂引蝶了？不都是给你招的吗？李琴书瞪他一眼。袁子峰耸了耸肩不再说话了。李琴书虽然前期准备事项都已经忙得差不多了，但下午的主场还需要他主持大局，中间甚至需要上台讲话，毕竟今天的作者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，所以他的出现也显得格外的重要。下午开场的时候，整个商场人头攒动的，二楼三楼也都站满了人了。袁子峰从休息室溜出来，好不容易才站了个能看清楚李琴书的位置。最开始是主持人如套路般的讲话，紧接着是作者大大们一个一个走出来，基本上都是姑娘，只有一个长得挺清秀的男生出场时，哇，爆发出了一阵惊呼和尖叫。清秀男生笑了笑： 谢谢大家的喜欢。 袁子峰漫不经心地看着。 大家都知道这一批我们比较炙手可热的作者呢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编辑。 物语大大！ 一群小女生站在台下激动地喊着。 对，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物语登场。 袁子峰站直身体，甚至微微点了点脚尖往台上看过去。李琴书换了套西装三件套，极好的剪裁衬出他完美的曲线，他身材笔直地站在那儿，一时间居然将那位铁坎水大大比下去几分，是台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道身影。他站在那儿，嘴角扬着一抹淡淡的浅笑，像是会发光一样。至少对于此刻的袁子峰来说，世界上只剩下他一个人，只剩下他那一道光了。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